您已进入冰霜森林。 莫笑兄弟，加王朝五人队的职业我打听到了，灰黑色是魔剑士，海风神枪手，子不语是玄法家，无处可逃是魔道学者，钱袋子是元素法师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魔剑士、拳法家和神枪手，刚好就是刘浩、王泽和方风然三个人所使用的角色职业。不过这三人也真是够闲的呀，居然出手来打冰霜森林这么低级的记录，这到底是图什么呀？就为了一乐？ 小唐，来了没有？ 马上到了。 认路吧。 认识。 嗨，美女。 笑什么？ 就这样说话啊，感觉好傻啊。 一个蹦蹦跳跳的包子，一个傻笑的小唐，这俩到底能不能靠得住啊？ 哦，我要说话怎么弄啊？ 哦，你没开语音啊？点开这个。 哦。 然后这。 哦。 大家好啊。 有什么好笑的？ 我也不知道啊。 哇，真是个美女啊，声音还很好听。几个小玉，你们听到了吗？ 靠，小月月你个头啊。 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准备下本了。韩嫣柔是第一次下这个本，大家照顾着点。 名字很好听啊，美女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 白羊座。 美女，你猜我是什么星座啊？ 不知道。 猜嘛，让你猜三次。 进本了啊，你们两个。 美女小心了，这个副本可是很危险的，你站我后边吧。你知道吗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 包子包子包子，有空了再聊。我去开罐，韩嫣柔你跟着我。 哦。 哎，你们猜我是什么星座的？ 滚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九集。 就这么简单？ 到时候怪会比现在赢更多，目前只是让你熟悉一下这个副本，每个小怪的位置、攻击的习惯和方式、攻击的速度、移动的速度都要注意。包子你也是。 注意这么多干嘛？ 有时候破纪录就靠领先几秒的微弱优势，都是从每一个细节里积累起来的。 那我现在这样打行不行？ 还不够。不过今天你就先这样吧，一会儿啊你就继续打你的竞技场去，经验省下来，等凑齐一队人的时候咱们再好好磨合操练一下。 好。 哎，对了，你现在竞技积分多少了？ 98分。 积分别乱用啊，存到250去换25级的子午武者之爪。 哦，那武器厉害吗？ 当然了。 那我继续去竞技场 PK 了。250，250，我的目标是250。哎，美女，你快猜猜我是什么星座的？ 不猜了，真的猜不出来。 怎么样，都清楚了吗？ 哦，清楚了，都很简单嘛。 那你接着单刷吧。 单刷？ 你应该没问题吧？都很简单嘛。 好，我刷给你看。 玩家韩嫣柔已退出队伍。 高手兄， 好，他练练。 单刷冰霜森林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人类啊？ 他也刷不完的。 谁说我刷不完啊？ 我说的呀。天气，小月，你们自己找队练吧，我也先不刷了。 干嘛？ 看你刷。不错。技能已经运用得相当熟练了吧？ 法力不足。 别站着等恢复啊，刷记录的时候哪有时间让你休息恢复？ 我会记得吃药的。 不只是吃药，合理的操作加上合理的吃药节奏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续航能力。我示范给你看。 我打完这一轮。 那你打完了叫我啊。 33:33，24:49。 哦，打完了。 嗯。 你药带的够多的呀。 哦，我。 起来吧，我示范给你看。想真正达到续航的极限，要精打细算到的方面相当多。虽然理论都是一样啊，但在不同的副本里，用到的打法却不会完全一样。首先最基本的，随时要清楚自己的法力有多少。 嗯，我有关注。 然后，每一个技能要消耗的法力是多少，也得烂熟于心。 嗯。 再然后，我们需要用最少的法力消耗，打出最多的伤害输出。哎，首先就是要了解每个技能带有的隐藏效果。都看明白了吧？ 嗯。 练吧，注意观察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东西啊。这样的打法虽然相当累人，但是要挑战记录的话，就必须付出100%的集中力和努力。 明白。 一会儿你那两次打完了，再用我的号打三次。 那我每打一次换次号好了。 嗯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 好。你在哪儿？ 你趴到窗边，也许就能看到我。 没有啊。 马路斜对面有一个星星网吧。 啊，我知道那个网吧。 嗯，我就在这个网吧呢。 你有通宵了？ 是工作。 工作？ 嗯，我现在在网吧打工呢。 那倒是挺适合你的。 现在每天值夜班，生活规律的要死。 你住哪儿呢？ 网吧呀，管吃管住。我跟你说，这网吧的老板娘是你的超级大粉丝，改天你给我签个名啊，我拿给她肯定给我涨工资。 是吗？那我来看看你。 你是来看我还是想被围观啊？ 嗯，好吧，那就有机会再说吧。 昨晚的比赛我看了，打得不错。 嗯，孙翔人讨厌，但是确实还挺厉害的。 不过还是嫩了点儿。 嗯。 你最近忙吗？ 嗯，这你还用问？ 来新区帮我刷一个副本记录。 哈？你在新区玩？ 是啊，我把军墨校转过来了。 你准备把这个号练起来？ 对。 哎，相比练号，千机伞更麻烦吧？ 是啊，不过一年的时间也够了。 一年以后呢？ 回来啊，我早说过呢。 你要刷什么副本记录啊？ 替霸图刷冰霜森林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打算用这样的方式集齐材料，难怪要选新区了。这样顺利的话，也许还用不了一年。 关键是50级以后。怎么往70级提升？我还需要摸索一下。 嗯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 嗯，所以赶紧连个号到25级，以后也要保持升级，随叫随到。 是。喂， 啊，沐橙啊，你说想转会的事不太好办啊。我知道叶秋退役对你打击很大，不过你也知道，家世是不可能轻易放你走的。 没事了，杨姐，我只是随便问一下罢了。 啊？随便问一下？可你当时好像…… 是啊，我就这样挺好的。嗯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 没有了。 好，那我挂了啊，拜拜。现在知道他还在，那对于我来说，在哪里就全无所谓了。新区账号卡，嗯， 还是自己去买一张更妥当。出发。 老板，来一张荣耀时序账号卡，谢谢。 给。 嗯，谢了。 星星网络会所，就是在这里上班吗？嗯，果然在。这人怎么永远是这个样子啊？叼这个烟，也不用手去拿。在跟我招手，我都裹得严严实实了，这样也能认出来？不行不行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我先回去了。 玩家风书烟雾，申请添加您为好友，是否同意？您已通过玩家风书烟雾的好友申请。 我来了。 哦，你是他的朋友吗？ 你稍等一会儿啊，他出去了没在。 你是？ 我是他同事，他去买早饭了。 哦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有人找你。 哦，我看看。我晕，怎么也带个烟字儿啊？难道现在的女人都偏爱这个字儿吗？ 你这又是什么名字呀？ 风书烟幕啊，是宋词呢。 老喜欢从诗词里边起名字，君莫笑什么的，全是你的杰作。 哼，显得有文化呀。 那一夜之秋是怎么到的？错别字啊，大姐，是知道的知才对吧？ 意外，那是意外。 走，你赶紧去练级吧，越快越好。 哦，哎，刚才用你号的人是谁啊？ 哦，网吧的一妹子， 是个游戏新手，但是操作很厉害，很有发展潜力的。 新手？新手怎么会操作厉害的？ 手速快。 手速怎么会快的？ 我哪知道啊，别八卦了行吗？赶紧给我练级去。 是， 哎，我今天中班，现在得去休息一下。 那你把你的账号卡给我，我帮你稍微练一下。 哦，可是， 不是我想帮你练，实在是太慢的话，耽误我们整体计划，不是吗？ 那好吧。 你等会儿啊，我换一号用，一会儿加你。 哎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厉害妹子的号吧？ 是啊。 欢迎回到荣耀，已成功添加玩家风书烟幕为好友。 韩烟柔，哇，战斗法师，哎，难不成是你的粉丝？ 没有，完全新人，对荣耀一无所知，谁都不认识。昨天刘浩还过来装酷耍帅，想吸引这妹子注意，结果这妹子完全接收不到信号。 好可惜啊，没有看到刘浩当时的样子。 叶修， 嗨，老板早啊。 你是真的准备每天这样疯玩啊？ 不是，老板有事儿啊。 我说你玩游戏能不能节制点啊？ 老板你放心吧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 真的？ 真的。 行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那我们开始吧。 好。你该睡了吧？ 嗯，睡一下，晚上还得上夜班，你就接着练吧，不用配合我的作息。 嗯，那你就别管了，睡觉去吧。 我去吃饭。 好。 哎呀。 哥，今晚你俩不会又不睡了吧？ 嗯，困了就睡嘛。 你悠着点儿啊。 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 唱过台词吧你俩。 林哥早。 早。小唐，起来了。 嗯。今天也继续吧。 继续。 兄弟，装备资料全都打听到了。 哦，我看看。 没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，就是每个角色保证雷剑25级的子午。 行，知道了。叶子寒潭你放心吧，就这几天的事儿。 三天能行吗？如果三天出不来记录就没太大意义了。 行。哎，到时候你们工会出一个人啊，尽可能技术要好点，不然搞到最后工会名字是挂上了，但人全都不是，够尴尬。 好，我看看。 嗯，到时候找你。 各位辛苦啊。 这人是？ 哦，叶未央，是老板。 哦，什么老板？ 请我们刷记录的老板。 啊， 回头再给你解释。 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爱凑热闹23级元素法师。 你们好。 嘿，这位兄弟名字挺特别的呀。 包子入侵兄弟名字也很特别啊，一看就是一个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。 嘿嘿，很有眼光。你什么星座的？ 星座啥星座呀？ 行了包子，小牧师你们先忙着，我们下边练习去了。两天我们一共有8次训练机会，8次练习通关之后我们就都能达到25级了。 是。 之后就要看临场发挥了。嗯。 这些是个人所需的25级子午。 收到。 兄弟，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吗？ 能不能预支两个匿名吊坠？ 匿名吊坠，没问题。 是否将千机伞拆解？匿名吊坠融合，复制完成，重新组装，编辑保存。千机伞，等级15，物理攻击280。法式攻击280，天机伞毛形态进化，等级25，重量2.3千克，耐久23，攻速5，物理攻击280，法式攻击280。 欢迎四位高手入会。 欢迎玩家君莫笑、风书烟木、 把所有的信息频道都关了， 包子入侵， 以免看到什么消息信息。 加入霸气熊子。 别欢迎了，没人看。 开怪，风书烟木引怪，其他人注意聚集，穿插走位。 第一道子弹。 开。 靠！刚才那招是压枪吗？这招连职业选手操作起来都有难度，他居然做到了。女性枪炮师风书烟，难道是？ 莫成，别用压枪。 那就不用， 还得圆一下。 风书烟幕，你刚才开怪搞什么呢？ 嘿嘿，压枪，你看到了没有？ 看到个鬼啊！刷记录呢，你别胡闹。 哎，我这一下可抢了好几秒呢。 你都把 boss 甩到树林里去了， 能抢来几秒啊？别胡闹了，稳稳的把记录刷出来就行了。 哦， 原来只是这姑娘自作主张误打误撞了。白激动。 集中注意力，继续。包子掉落不用管，赶紧走。 是你好啰嗦啊，你什么星座的啊？ 包子，你可是我们队伍里的秘密武器，大家全都指着你发挥呢。 咦，秘密武器吗？好啊好啊， 好好干啊，注意用好手。 收到， 来了，冰树三。 来，包子上。 好嘞。 跳，你也配合。 网红 CD 好了。 好，继续。 再让他尝尝我新学的荼毒技能。 继续保持。 补血了。 好，大招，快刀旋风。 知道了，大神，我们都练过八回了。 太强了，大招一次都没卷出来。 最后一次了， 包子。 哎。 恭喜霸气雄图玩家爱凑热闹，君莫笑，风书烟雾，包子入侵，韩烟柔打破冰霜森林副本记录，成绩13分05秒47。 靠，什么鬼？师兄有毒啊！一个冰霜森林记录刷这么高，疯了吧？ 见了吧，让我们这些菜鸟怎么活呀？ 君莫笑，哎，怎么又是他呀？这是哪路天神下凡呢？ 总会长怎么样，用爱凑热闹那个号跟他们打了一回，看出什么了吗？ 韩烟柔和包子入侵，这两个人是新手。 新手？ 嗯，不过操作很好，学一学很快就能成为高手。 另外两个呢？ 君莫笑这个人技术、战术、意识、经验都很强，他有可能是职业水准的，但职业选手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来玩小号吧？ 会不会是刚刚退役的职业选手？ 你是说叶秋大神呢？这要是他的话，那真是我的荣幸了。不过有一点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？ 什么？ 他在战斗中不是在切换武器，而是手里那个武器是随时可以变形的。 哪有这样的武器？ 肯定是自制的。所以我想，这人有可能是哪个俱乐部来测试银武的。 哦，难怪这家伙不转职。这么说，他疯狂要材料，就是用在这件银武上的。 要真是这种背景的话，就别费功夫拉拢了。 哦，哎，还有个人你没说呢，那个叫什么什么木的。 哦，这人一般了，刚才副本里误打误撞搞出一次压枪，吓我一大跳。不过除此以外发挥平平，就是个没什么失误的稳重角色。总之你也就先留意着，韩烟柔和包子入侵两个是重点，这两个超有潜力，还是新人，应该也是君莫笑在游戏里发现的，你努力争取一下。 好，我明白了。 嗯，我下了。 喂， 哎喂，刘队，还没睡吧？ 没呢，怎么了，陈宇辉？ 哎呀，咱们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被破了。 什么？被破了？哪家工会破的？ 霸气雄图。工会是霸气雄图，但打通副本的人不是。 怎么回事？ 队伍中有一个叫君莫笑的，这个人现在在第十区相当有名，在新手村就拿到了三个首杀。之前冰霜森林副本的记录就是他帮蓝喜哥刷出来的，他还带人从三大工会手中抢到了血枪手的首杀，后来又帮霸气雄图拿到了哥布林商人的首杀，现在又把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给刷了回去。 你的意思是， 这个君莫笑会不会是叶秋啊？ 我还没到绝望的时候，我会回来的。 Thank you. 之门的瞬间，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。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？言语无边，唯有我能量出地界。命运由我不怕，要肩负谁的未来？冰与火燃成海，迎接魔法的时代。梦想我杀回征途浩瀚，披挂一把就算冲破河山，有何必隔板，何必有遗憾，不过是从头再涅槃。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，新的王朝大于荣耀顶冠。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。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，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，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。万千人中秒转，谁向外灼热灵魂，要去下最远场，不惧无畏的眼神。梦想我杀回征途浩瀚，披挂一把就算冲破河山，又何必隔板，何必有遗憾，不过是从头再涅槃。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，新的王朝大于荣耀顶端。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。传奇英雄，英雄都有梦，哪个才配叫不平庸？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？一步之遥，何止万里。